至深度旅行，相识感觉也更深。跌跌碰碰，就算兜错路，仍够输。打错步，全因身边好似满不抗拒。好似每风雨里同朋友洒泪，即使给夜拍穷睡，打错本因有你同行每一步，似开开心搞派对。好似每风雨里同朋友洒泪，只怕不会去同居，追忆起风雨里同行每一步，似开开心搞派对，要开开心搞派对，要开开心搞派对。若有压力去将心占据，谁伴我面对压力企稳逼出壮举，若有挫败再滋生气馁，全赖你吸住上从未知取。留住这快乐记忆给你占据， 万一即系举个例啦，譬如佢好认真，或者好严谨嘅时候，你而你又感受到压力，跟住咁你会点表达呢？即系喂， 即系太严谨嘅时候啊， 冇噶，我 well train 去承受呢样嘢。 喂，咁你自己都有，你自己都有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嘅，譬如你翻嚟做下节目啊，或者去睇下戏， 啱嘅啱， 都系你自己嘅舒缓。 所以我成日都同啲人讲，譬如有啲即系朋友啦，女性朋友啦，我话你唔好当翻工系咩先，其实翻工系一个你嘅避难所嚟嘅，好多时即系我哋，譬如话我哋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啦，你唔系杜文蔚嘅，你系阿嘉华妈妈咋，即系你系阿边个，即系好多时我哋都系一个角色就系人哋阿妈咯，但系你只系翻到去公司，你可以同人哋讲下八卦嘢啊，可以闹下表啊，可以取笑下超人啊，可以揶揄下男子啊，咁你变翻做哦，原来我叫杜文蔚，咁嗰样嘢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嘅，咁如果你有咗嗰个空间嘅时候咧，令到你做翻阿媽嘅時候，你可能做得更加好。 哦、 當你24小時你都係做緊同一個角色，叫做阿媽嘅時候咧，嗰樣嘢就唔同咯。所以我覺得咧，少少嘢都要做嘅嚇，即係唔好話你係經唔經濟壓力或者乜嘢啊，即係你有翻自己一個身份，有一個空間， 私人空間 去做，但你仲可以講下男仔啊，同啲同事喺度咁樣，即係其實係好開心咯。 即係經過咗嚇呢個訪問之後，我好突然之間好似同阿 Ada 熟咗好多咁樣，了解咗好多。即係大家又都喺電台界嗰度叫碌咗一段日子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又有兩個女啦，你又做媽媽啦。咁、即係大家 一歲有女， 一個七歲，一個九歲。 哦， 係啊，長咗排牙啊，有排。 我都係。 咁明白，譬如頭先 Ada 講到話，有时翻工某程度上我哋个娱乐咧，我非常之认 同。系啊，因为几个人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啊嘛，正所谓。 系啊，咁有时翻嚟夹下一啦， 系啦， 俾佢笑下咁我。 一轮跟住之后，其实你嗰两个钟头、嗰三个钟头，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释放。 同埋你有多一个角色先啦，个人 系 即系譬如我以前净系凑仔咧，我发觉自己好耐冇照镜，我根本唔需要照镜。 系， 我擘大只眼我就。即係車去翻學放學，咁然後再放學。其實我冇需要要覺得自己要梳頭，要點樣點樣。咁但係當你翻工嘅時候咧，你會收下夾，你最低限度會撥一撥啲頭髮啦。即係唔好話梳頭，你撥一撥啲頭髮，或者你都會，你會令到自己係精神奕奕先啦。 喺一個叫做翻工嘅狀態當中， 冇錯。咁同埋喺電台做嘢，你都叫某程度上你都係接觸緊呢個社會。 係。 咁我諗每份工都係一樣啦。就算你係做酒樓，你係做咩都，你都係接觸緊呢個社會。其實人係需要呢樣嘢。 啱啊，我都覺得係。 系咁啊，所以每一日嘅开心日报咧，都变成咗你开心嘅全员啦。 系噶，其实我好开心做呢个节目噶，因为呢个节目系集合咗几个完全唔同嘅人， 系